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咦 呀，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进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进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二十集， 明珠突然大笑起来。 诸位不必在意，在我家里啊，不比衙门里，各位请随意，说什么都无妨的。听筒啊， 哎， 我同令兄在皇上面前时常会争那么几句，私下呀却是好朋友。令兄学问渊博，为人忠直，我很是敬佩。 明大人，家兄性子有些古板，您别往心里去。 高士奇拍拍陈廷统的手说， 明相是个宽宏大量的人。 大伙儿说了，明相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。就说这高大人，谁都知道他是索额图门下出身，而天下也都知道明大人同索额图是水火不容。哎，你看看高大人不照样是这明府的座上宾吗？ 大家都忍住了笑，望着高士奇。高士奇倒是谈笑自如，他说， 如此说高某还真是惭愧了。 哎，哪里的话哪里的话呀，我明珠交友海纳百川，只要各位看得起老夫，随时可以进门。 柯尔坤问陈廷统道， 哎，廷统，也不知令兄每日出了衙门窝在家里干什么，从不出来走走呢？ 人家陈大人是个做学问的人，皇上可是经常招他进讲呢。 柯尔坤不以为然，他说， 朝中又不是陈大人一个人要向皇上进讲，就说在座的明相国、徐大人、高大人都是要奉旨进讲的呀。 哎，柯尔坤，不许你再说陈大人了，我同廷静呀可是20多年的老朋友呢。 高士奇很是感慨的样子， 明相国真是宅心仁厚啊。 柯尔坤仍是揪住这个话题不放， 陈廷静可是经常同明相国对着干呀。 柯尔坤，你是我们满人中的读书人， 明白事理，万万不可这么说。我同廷敬在皇上面前每一次争论，只是遇事看法不同，心呐却是相同的，都是忠于皇上。 陈廷统如坐针毡说：“ 明大人如此体谅，家兄心里应该是知道的。” 萨姆哈粗声地说道：“ 他知道个屁！” 陈廷统又落了个大红脸，明珠赶紧打圆场，让谁都下得了台阶。谈笑着，明珠端起茶杯喝茶，陈廷统便拘谨地环顾各位，见大伙都在喝茶，明珠是个眼睛极明了的人，忙说：“ 廷统，官场规矩是端茶送客，在我这儿，你可别见着我喝茶了就是催你走了，他们都是知道的，我要是身子乏了也就不客气了，自然会叫你们走的。”“ 哎，是是是。” 陈廷统点头道谢，也端起茶杯慢慢的喝茶，又是谈天说地，闲话多时，忽听得自鸣钟敲了起来。高士奇打拱道：“ 明相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等告辞，您歇着吧。” 众人忙站了起来拱手道别，明珠也站起来拱手还礼。明珠特意拉着陈廷统的手说：“ 廷统，多来坐坐啊，替老夫问领兄好。” 陈廷统听着心里暖暖的，嘴里应和不止。他拱手而退的时候，不经意间望见明珠头顶挂着的玉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“节制锦度。”这玉匾的来历满朝上下都知道，原是明珠同索徒秉国多年，各执朋党，争权夺利，皇上便写了这四个字送给他俩，意在警告。索徒府上也挂着这么一块玉匾，一模一样。张善德高高的打起南书房门帘，朝里头悄悄努努嘴巴，大臣们立马搁笔起身低头出去了。他们在集烟外的场地里分列两旁，北边站着明珠、陈廷敬，张英和高士奇站在南边。正是盛夏，日头晒得地上的金砖喷着火星子。陈廷敬见高士奇朝北边乾清宫瞟了眼，头埋得更低了，便知道皇上已经出来了。御前侍卫傻子步行生风，飞快地进了南书房。两个公公小跑过来，也在南书房阶檐外站定。四位大臣赶快跪下，望着皇上华盖的影子从眼前移过，他们低头望着悄声而过的靴鞋，便知道随侍皇上的有几位侍卫和公公。陈廷敬正巧瞧见地上有蚂蚁搬家，仿佛千军万马，霎时热闹。皇上不说话，便觉万类其音，陈廷敬却似乎听到见蚂蚁的喧闹声。总理南书房的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，高士奇一了那笔好字，便在里头专管文读誊抄，他们俩每天都在南书房当值。明珠和陈廷敬每天先去乾清门早朝，再回部院办事，然后也到南书房去看折子。四面八方的折子都由通政史司先送到南书房，南书房每天要做的事儿就是看折子，起草票拟。南书房的票拟皇上多半是准的，皇上准了，那票拟就是圣上的旨意了。皇上进了南书房，张善德回头努努嘴巴，四位大臣就站了起来。他们早已大汗淋漓，就着衣袖擦擦脸。没多时，张善德出来传旨，说是皇上说了，叫你们不要待在日头底下了，都到阴凉地儿躲着吧。大臣们谢了恩，都去了阶檐下的阴凉处。门前东西向各站着三位御前侍卫， 他们各自后退几步，给大臣们挪出了地方。大臣们朝侍卫微微点头道谢，依旧低头站着，但却是各想各的事儿。明珠对谁都是笑眯眯的，可陈廷敬知道他时时防着自己。原来明珠同领侍卫内大臣所图争权多年，呼朋引类，各执私党，相互倾轧。明珠这边的被人叫做明党，所图这边的被人叫做所党。很多王公大臣不是明党就是所党，明珠和所图都想把陈廷敬拉在自己身边，但他不想卷进任何的圈子，对谁都特别的客气，对谁都委夷敷衍。到头来明珠以为陈廷敬是所党，所图呢把他当作明党，两边都得罪了。陈廷敬沉得住气，只当没事似的。当年他从魏大人和岳父那儿学的两个字，等和忍。这十多年陈廷敬自己悟出一个字，那就是稳。守着这稳字，一时兴许会吃些亏，却不会倒大霉。明珠说来也算得上是他的恩人，可十多年几度沧桑，俩人早已是恩怨难分。他倒不如把屁股坐在自己的板凳上不动，不管别人如何更换门庭，陈廷敬专为这等忍稳三个字写了篇小文，却只是藏之宝匣，密不示人。所图要倒霉的时候，满朝上下都在落井下石，很多所党爪牙也纷纷倒戈，陈廷敬却是好话歹话都没说半句。明珠就越发拿不准陈廷敬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。高士奇平常在明珠面前极尽奉迎，可满朝都知道他是所图的人。高士奇后来虽然得了个监生名分，入了翰林，但在那帮进士们眼里仍矮着半截。高士奇心里窝着气，眼里总见不得陈廷敬这种进士出身的人。陈廷敬同高士奇早年在洪德殿侍候皇上读书时候就结下了过节，日后也免不了互相诋毁，却彼此把什么都闷在肚子里。不到节骨眼上，陈廷敬也不会同高士奇计较。陈廷敬知道只有张英是个老成人，但他们俩也没说过几句提己话。忽听的门帘子响了，张善德悄声出来说皇上请几位大臣都进去说话。大臣们点点头，躬身进去了。皇上正坐在炕上的黄案边看折子，傻子按刀侍立御前。黄案是皇上驾到才临时安放的，御驾离开就得撤下。大臣们跪下请安，皇上抬眼望望他们，叫他们都起来说话。明珠等谢了恩，微微低头站着等着皇上御示。黄案上的御用佩刀小身风，平常有傻子随身挎着，皇上走到哪儿他带到哪儿。傻子的大名叫达哈塔，身子粗黑，看上去非常的憨厚老实，但是眼疾手快，很得皇上的喜欢。皇上有天高兴，当着大伙的面说，别看达哈塔像个傻子，他可机灵着呢，他的功夫朕以为是大内第一啊。从此别人见了他直喊傻子，倒忘了他的大名。傻子之名因为是御赐，他听着自然很舒服。皇上放下手中的折子，长吁了一口气说， 唉，朕登基一晃就17年了，日子过得真快，这些年可真不容易啊。朕差不多睡觉都是半睁着眼睛，鳌拜专权，三藩作乱，四边也是战事不绝。现在啊，大局已定，江山渐固，只有吴三桂 仍残喘云南，降服他呀也是朝夕之间。陈廷敬， 臣在。 当年剪除鳌拜，你是立的头功。 臣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实在惭愧呢。都是皇上英明智慧，索额图铁壁辅佐，头功应是索额图。 启禀皇上，索额图结党营私，贪得无厌，刚被皇上罢斥，陈廷敬竟然为他凭功摆好，不知他用意何在。 皇上，臣论人论事，功过分明。 启奏皇上，索额图虽已罢斥，但其余党尚在。臣以为索额图弄权多年，屈服者甚多，有的紧跟亲随，有的暗为表里，应除恶务尽，不留后患。朝中虽说人脉复杂，但只要细查详究，清浊自见，忠奸自辨。 陈廷敬，你说说吧。 索额图当权之时，满朝大臣心里都是有底的，多数只是聚其淫威，或明哲保身，或虚与应付，或被迫就范。皇上宽厚爱人，当年鳌拜这等罪大恶极之臣，仍能以好生之德赦其死罪，何况他人。因此臣以为索额图案就此了断，不必枝蔓其事，徒增是非。国朝目前最需要的是上下合力，励精图治。 好，陈廷敬所说深合朕意，索额图之案就此作罢。廷敬，在世人眼里，清除鳌拜的头功啊是索额图，不过朕以为还是你陈廷敬的。朕年仅十岁的时候，你就给朕讲了莽莽篡汉的故事，朕听了可是振聋发聩呢。从那以后，朕日夜发愤，不敢有须臾懈怠。朕当时就暗自发下誓愿，一定要在14岁时亲政。廷敬、世奇，都起来吧。 皇上乃天降神人，实是国朝之福，万民之福啊。 陈廷敬参与过《清世祖实录》《清太祖圣训》《清太宗圣训》的编纂，这些都是国朝治国宝典。朕今日任命你为《清太宗实录》《黄鱼表》《明史总裁官》，挑些优秀的读书人，修撰好这几部典籍。 臣遵旨。 廷敬啊，你多年来朝夕进讲，启迪朕心，功莫大矣。学无止境这个道理人尽皆知，但朕的小时候呀，听廷敬说起这话还很烦呢。现在朕越是御临大事，越是明白读书的重要。可惜魏师傅已经先逝。廷敬，朕命你政务之余，日值洪德殿，随时听召进讲。 陈廷敬谢恩领旨，感激涕零。皇上这么夸奖陈廷敬，原先从未有过。明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皇上察觉到了，笑着说： 明珠，你辛苦了，见见票你啊都得由你过目呢。 臣的本分而已，唯恐做得不好啊。 这些票你朕都看过了，全部准了，怎么只有山东巡抚傅伦的本子不见票你呢？ 臣等正商量着，圣驾就到了。福伦奏报，山东今年丰收，百姓感谢前几年朝廷赈灾之恩，自愿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捐给朝廷。 啊，是吗？福伦是个干臣嘛。明珠，当初你举荐福伦补山东巡抚，朕还有些犹豫呢，看来你没有看错人呢。 都是皇上慧眼识才啊。皇上以为可否准了傅伦的奏请啊？ 山东啊，不愧为孔慎的故乡，民风淳朴，朝廷有恩知道感激，粮食丰收知道报国。好，准傅伦奏请，把百姓自愿捐献的粮食就地存入一仓，以备灾年所需。 皇上正满心欢喜，陈廷敬却上前跪奏： 启奏皇上，臣以为此事尚需斟酌。 陈廷敬，你以为有什么不妥吗？ 陈廷敬刚要说话， 明珠朝高士奇暗暗递了眼色。高士奇领会了，抢先说道： 皇上，陈廷敬对傅伦向来有成见。 皇上，陈廷敬不是个固守成见的人。 朕觉得有些怪，陈廷敬、高士奇，你们俩怎么拧起来了？ 回皇上，陈廷敬是从二品的重臣，微臣不过是六品小吏，怎敢拧着他？臣只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，斗胆以下犯上。 皇上，臣还是就事论事吧。山东复原不算太小，地分南北，山有东西，各地封县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怎么可能全省都丰收了呢？纵然丰收了，所有百姓都自愿捐粮十分之一，实在不可信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百姓自愿捐粮，爱国之心固然可嘉，但朝廷也得按价付款才是。皇上，底下奏上来的事，凡是说百姓自愿的，总有些可疑。 皇上，陈廷敬这是污蔑皇上圣明之志。自从皇上圣谕十六条颁行天下以来，各地官员每月都集聚乡绅百姓宣讲，皇上体仁爱民之心如甘霖普降，民风日益淳朴，地方安定平和。山东前任巡抚郭永刚遇灾救助不力，已被朝廷查办，山东百姓拍手称快。而今傅伦不负重托，到任一年，山东面貌大为改观。皇上，国朝就需要这样的干臣忠臣。 陈廷敬语气特别的平和，却是柔中带刚。 皇上，臣愿意相信山东今年大获丰收，可即便如此，也只是傅伦运气而已。到任不到一年，就令全省面貌大变，除非天人。 陈廷敬，你读了30多年的书，在地方上一日也没待过，怎么让朕相信你说的就是对的呢？ 皇上，只要有公心，看人看事，眼睛是不会走神的，怕就怕私心。 皇上，臣同傅伦都是侍奉朝廷的大臣，无私心可言。 朕看陈廷敬向来老成宽厚，今日怎么回事啊？你同士奇共事快20年了，得相互体谅才是。 臣不与人争高下，但与事辨真伪。一旦傅伦所奏不实，必然是官府强相夺取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说不定会激起民变。皇上，这不是微臣危言耸听啊。 皇上望望明珠说： 明珠，你以为如何呢？ 听凭圣裁。 皇上问张英道： 张英，你说呢？ 张英若不是皇上问起，从不多嘴，既然皇上问他了，就不得不说，但也不把话说得太直露。 臣以为此事的确应该考虑得周全些。 既然如此，陈廷敬，朕命你去山东看个究竟。 臣遵旨。 皇上不再多说，起身回乾清宫去。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，步子有些急促。送走了皇上，高士奇笑眯眯地望着陈廷敬说： 陈大人，士奇您是知道的，肚子里没有半点私心，同您相左都是因为公事。 士奇严重了，士奇严重了。 陈廷敬哈哈一笑，敷衍过去了。明珠在旁边说话： 哎，士奇啊，我们都是为朝廷着想，用得着您格外解释吗？您说是不是啊，张大人？ 张英也只是点头而笑，并不多说。天色不早了，各自收拾着回家去。今儿夜里张英当值，他就留下了。陈廷敬出了乾清门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觉得出宫的路比平常长了很多。从保和殿檐下走过，看见夕阳都挡在了高高的宫墙外，只有前头太和殿飞檐上的琉璃瓦闪着金光。陈廷敬略微有些后悔，似乎自己应该像张英那样，不要说太多的话。陈廷敬出了午门，家人大顺和长随刘景、马明以后在那儿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

还是多留个心眼儿，怕万一是个刺客就麻烦了。 青天白日的，哪来那么多刺客？ 大顺回头看看，见那骑马少年还是远远的随在后面，他怕老爷担心，没有声张，只不时的回头看看，那少年总是不远不近，只是在后面跟着。刘景马明寻常百姓的打扮，来到德州知府衙门，给门房递上门禁，说了来由，门房收下门包说： 你们呀，见不着知府大人。 我们是知府大人的亲戚，大老远从山西来的，麻烦您给通报一下。 门房只是摇头，马明以为门房嫌门包小了，又要掏口袋，门房摇摇手说：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您二位是老爷的亲戚，我们也都是老爷呀从山西带来的人。告诉您二位，真见不着我家老爷。 这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 就我家老爷呀，已被二巡抚请去济南了，听说呀来了钦差。 二巡抚 啊？ 怎么还有一个二巡抚？ 门房只是摇头，不肯再说半个字儿。 不说了不说了。 哎呀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赶紧去济南回复老爷吧。 不，你真以为我们是来走亲戚的？老爷是让我们摸清这边的底细，既然张大人去了济南，我俩不如暗访民间去。 这老爷没有吩咐，我俩不好自作主张吧。 我们白跑一趟回去又有啥用，不如去乡下看看。 出了城，俩人不识南北，只懵懂往前走，见了个村子，俩人进去，见了人家就敲门，却总不见有人答应，推门进去看看，都空空如也，终于看见有户人家门前蹲着一位老人。刘景马明忙上前搭话： 大爷，我们都是生意人，知道您们那儿呢出产玉米，想收些玉米回去。 你们四处看看，看见哪有半根玉米棒吗？我们这几年呀都受灾荒，乡亲们十有八九都逃难去了。 我们是生意人，就是耳朵尖，听说山东今年丰收，百姓感谢朝廷前几年救济之恩，自愿捐粮一成给官府呀。 哎呦，那都是官府哄朝廷的。 朝廷那是哄得了的吗？没有粮食上交，那怎么向朝廷交差呀？ 那还用问，就只有逼百姓了。 不多时围过了一群人，尽是老弱之辈。一位老妇人插话说： 如今官府里的人呐，不知道是吃什么长大的，世上的事理呀通通不知道，说什么没有粮食交就交银子。 谁说不是啊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这地里没有收成，这百姓哪儿来的银子？ 我听外头人说呀，现在这位巡抚自己倒是清廉，不贪不沾，就是太严酷了。听说他自小是在宫里长大的，不懂民间疾苦，对自己苛刻，对百姓更是苛刻。不过总比贪官好啊。 是啊，只怪啊，就怪这老天不长眼，老将灾荒。这位巡抚啊，我们百姓还真不好怎么怪他。 你们没粮食还得向上头自愿捐粮，不说你们交不了差，这官府也交不了差呀。 那也未必，这有些大户人家，这田亩多地又好，还是有粮食。 哎，老伯，那您能告诉我哪户人家地最多，我们想去看看。 那还用我老汉说呀，你瞧哪家院大，肯定就是那大户人家喽。我劝你们呀，你们就是不要去了，你们是外地人，不识这深浅，会吃亏的。 不妨， 我们只是做生意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吗？唉，好吧。 两人辞过老乡，继续往前走，果然看见一家大宅子，高墙朱门，十分气派，便上去叩环。门里有人应了，问是谁？ 我们是做生意的。 做生意的？做什么？ 我们想见见您家主人。 嘿呦，见我们家主人？我告诉你们，德州知府张大人都比我们家老爷好见着。 你们家老爷大门大户的，应该是仁德之家吧？你说话怎么这么横呢？你就不怕老爷知道了以后打你屁股？ 哎呀，我先打了你的屁股再说。 门人说话就雷拳打人，刘景闪身躲过，反手一掌，那门人就趴下了。门人叫道：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了，跑到朱家门口打人来了，有强盗！ 门里顿时闪出四条汉子，个个强壮如牛，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朝刘景和马明打来。刘景马明身手了得，四个汉子可不是他俩的对手。突然正门大开，四个汉子且战且退，刘景马明紧追进门，大门只得关上，几十个壮汉蜂拥而来，将他俩围了上来。这个时候听得一声断喝： 哪儿来的刁汉如此大胆？ 人墙开处站着一个中年汉子，一看就像主人。门人低头说： 朱爷，这两个人啊在这里撒野，您看，该把我打成这样了。 哎，去，你把塔给我打回来。 门人朝刘景马明跟前试探的走了几步，不敢上前。朱爷怒道： 真是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多人替你撑腰，你都是这个熊样，还要别人替你打回来？ 刘景朝朱爷拱手说道： 这位老爷想必是主人吧？我们是生意人，是上门来谈买卖的，可您家的守门人恶语相向，出手打人，我只是还手而已。 哼，上我朱家大门还敢还手的人，我真是没见过。 马明听这位姓朱的说话也是满嘴横腔，便道： 瞧你家门柱上对联写的倒是漂亮，诗书传千秋，仁德养万福，诗书仁德之家怎么会如此呢？哎，你俩还敢嘴硬啊？我们不用动手，只要我吆喝一声，和服上下每个人吐口口水都会淹死你们。 我想您家不会是靠吐口水过日子吧？总得做点正经事儿吧？我只不过是上来谈生意，怎么造了这么多麻烦呢？ 又听得来人喊道： 什么人在这里吵闹？ 那个叫朱爷的马上谦卑起来，弓起身子。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过来，此人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。原来这位才是朱家老爷，名叫朱仁。刚才那位叫朱老爷的只是朱家管家朱福。 哎，老爷，来了两个撒野的外乡人。 朱仁和颜悦色： 您二位是干什么的呀？ 我俩是山西来的商人，想上门来谈生意，不想被您的家人给打骂，就冲撞了起来。 朱仁回头望望那些家人说： 你们真是放肆，我交代过你们，凡是上门来的都是客人，怎么能这么无礼呢？ 老爷，都是我没把他们管教好。 朱仁拱手施礼： 朱某单命一个人子，读过纪念书，下过场，落榜了，不相识了，守着份祖宗家业过日子，家人得罪两位了，朱某赔罪，两位里边请坐吧。朱某同山西商家有过交往，敢问两位是哪家商号，做什么生意啊？ 太原恒泰记啊，主要是做铁器，当然别的生意也做。 恒泰记呀， 你们董家姓旺，就样就样，失敬失敬啊！这是我朱家没做过铁器生意，隔行路隔山，不是你二位相同朱某做什么生意啊？ 今年山西大旱，收成不好。我们听说贵地今年丰收了，想采买些玉米贩过去，一则救济百姓，二则也可有些赚头啊。 主人听了格外警醒。 您二位怎么知道我们这里丰收了？ 不是到处都在传吗？说今年山东大获丰收，我们在济南呢有分号，在那边就听说百姓要把一城的余粮献给朝廷。 是啊，我们打算在山东别的地方采买些麦子，在德州采买些玉米。 你们的耳朵倒是尖得很呀。只是你们知道吧，巡抚衙门通告，山东的粮食一粒儿也不得卖到外省去。 哎，有余粮又不让百姓卖出去，那这是为何呀？ 其实呀，嗨，同你们外乡人说了也无妨。其实啊，山东没余粮，二位刚才遭遇朱某家人无礼也是事出有因，我们这儿连年灾荒，很多百姓就聚众围岛，门里喊有强盗，家丁闻风就赶过去了。 没有余粮，这为何空穴来风啊？ 也可以说只有像我们家这样的大户才有余粮，别人饭都没吃的，哪有余粮啊？ 哦，哎呀，是谁在乱说呀？害得我们辛苦跑一趟。大哥，我们就不打搅朱老爷了，回去吧。 啊，朱老爷，我这兄弟呢是个急性子，我想既然朱老爷家有余粮，我们是否能做做生意啊？ 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巡抚衙门的通告不准把粮食卖到外地去。 朱老爷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都是同衙门打过交道的，衙门总有办法疏通的。 不瞒二位，要说山东这衙门再怎么疏通也没我通，只要价钱好，衙门没问题。 好，朱老爷，只要价钱谈得好，粮食你有多少我们要多少。 真的呀？ 一来二去生意就谈拢了。刘青非常高兴说， 朱老爷真是爽快人。好，那这就带我们去仓库看货。 俩人说着就要起身，朱仁却摇摇手说， 我家粮食生意都是在济南做，那边的码头好，玉米都囤在济南朱家粮仓。 哎呀，这我们看不到货，这 二位放心，二位尽管放心，今儿天色已晚，您二位委屈着在寒舍住下，完事明儿再说。 刘景马明假意推脱几句，就在朱家住下了。两人夜里悄悄商量，越发觉得朱仁这人非同寻常，明天干脆把他诓到济南去。转天吃完早饭，朱福已把买卖契约拟好了，送给他家老爷过目。朱仁接过看看，交给了刘景。刘景看完大惑不解地问， 朱老爷，怎么提货的地点在义仓啊？不是在您朱家的粮仓吗？ 哎呀，两位放心，你们只管签字，不用管是在义仓还是哪里提货，保管有粮食不就行了吗？ 我当然是放心，不过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 你说， 这么大笔买卖，这契约还得我老爷签字，这来来去去的跑呢，又怕耽误了生意，可否劳烦朱老爷亲自往济南跑一趟，也好同我家老爷见个面。 朱福在旁插话说， 两位老板，我家老爷是个读书人，中日里也只读读书，饮食作对，这生意上的事儿啊都是在下大殿，他可是从不出面的。 我家老爷也是读书人，好交朋友，说不定啊同朱老爷很谈得来呢。 哟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倒想会会你们老爷。好，我就去济南，那边我有许多老朋友也想会会。 那太好了，马明，不妨快马回到济南禀告老爷。 我陪朱老爷随后就到。 好，六兄倒真是个记性子呀。 我家老爷有句话，商场如战场，兵贵神速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难怪你们横太极生意做得这么大。 马兵出了朱家，快步赶路，径直去了驿站，出示兵部勘和凭证，要了匹好马，飞赴济南。这边刘景同朱仁等坐了马车，不紧不慢地往济南赶去。山东巡抚傅伦坐在千押房公案旁用餐，饭菜只是一荤一素几个大馒头。他一边吃饭还一边看着公文，掉了粒馒头渣在桌上，傅伦马上捡起来塞进嘴里。旁边侍候他吃饭的衙役们虽是见惯不惊，心里总还是感叹不已。这个时候，幕僚孔尚达前来禀报： 巡抚大人，有个叫何宏远的商人求见您。 商人？本府从来不与商人往来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 我也同他说了，巡抚大人实在忙得很，饭都在衙门里吃，哪有功夫见你。那人说事关重大，一定要请巡抚大人拨冗相见。 一个商人不就是想赚些钱吗？还能有什么大事？ 庸叔以为您还是见见他，好好打发他走就是了。 唉，本府手头事情忙得不得了，钦差要来，我总得理一理头绪，还要见什么商人。好吧，把他带到课堂上等着。 傅伦说着就放下饭碗，孔尚达却说： 巡抚大人，您还是先吃完饭再说吧。 先见了他再吃饭吧。 巡抚大人就像当年周公啊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 老夫子，您就别肉麻了，咱们呢，给百姓干点扎扎实实的事情吧。 傅伦去到大堂，何宏远忙上前拜道： 小民何宏远拜一见巡抚大人。 傅伦不叫他坐，自己也站着。 说吧，什么事？ 啊，巡抚大人，小民想从外地贩些粮食进来，请巡抚大人准许。 傅伦脸色大变： 山东今年粮食大获丰收，要你贩什么粮食？府门衙门早就发了通告，不许私自买卖粮食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 正是如此，小民啊才专门来请求巡抚大人呢。 你既然知道，还故意同巡抚衙门对着干，是何居心？ 巡抚大人，请您高抬贵手。 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堂堂衙门之内，你胆敢公然贿赂本府！来人呐，打出去！ 立时进来两个衙役，架起何宏远往外走。何宏远自知闯祸，高声求饶。傅伦也不管那么多，只对孔尚达说： 老夫子，我说过，凡是商人都不见，你看看。果然是行贿的来了吧。 孔尚达面有愧色说： 府台大人的清廉百姓是知道的，您对朝廷的忠心百姓也是知道的，可是上头未必知道。您报了丰年上举，皇上就派了钦差下来，听说陈廷敬办事一是一二是二。 哼，他陈廷敬一是一二是二，我就不是了。 可是府台大人，地方政事繁杂，民情各异，百密难免一疏，就怕陈廷敬吹毛求疵。 本府行得稳，坐得正，不怕他鸡蛋里挑骨头。本府要让陈廷敬在山东好好看看，叫他心服口服的回去向皇上复命。 陈廷敬同张骞是儿女亲家，按说应去德州府看看，可他直接就上济南来了，不合情理啊。 那是他们自家的事，我且不管。他不按情理办事情，我也不按情理待之。他没有派人头铁，我就不去接他。他摆出青天大老爷的架子，我就比他还要青天。我就让他在山东好好看看吧。 却说陈廷敬一行到了济南郊外，远远地看见很多百姓敲锣打鼓，推着推车，很是热闹。陈廷敬吩咐大顺，

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草莓，吃辣柑橘，防不胜防啊！食品安全第一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。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，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。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，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，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。21号场桥店，22号朝阳店，23号通州店，24号丰台店，25号昌平店，每天上午9:30开始，望大家相互转告，积极参加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春季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请进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昨天呢，我们在其中呢揭示了一个误区，把这个金的事儿啊，我们做上档节目作为一个重点，也就是肝主金这块儿，说的内容够多吧？ 是挺多的。 够多，谈到了啊，原先我们就准备用一个膝盖啊这关节的病呢做一个例证吧。后来就觉得呢，都应该讲一讲。 对， 你 要讲就尽量的给大家讲全了。 你这腰不便，也影响你的运动。 对， 也影响你的活动啊，你胳膊啊出现肩周炎了。这些呢都跟筋有关系啊，我们用实践来证明。其实呢颈椎也是这样啊，你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啊有毛病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患者的背后，让患者坐在前面凳子上椅子上，我们在他的身体后面啊，两手分别搭在呢这个受检人的两个肩上，我们呢用这个五指啊按一按这个肩膀上两个大筋，发现什么？非常非常的硬，非常非常的紧啊！你看颈椎病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？这是肩，脖子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很多人在右侧的脖子，我们在揉的时候发现什么？特别疼啊！一拨那个筋，咯噔咯噔的啊！这些都被我们忽视了。这个我们呢在这个落枕这方面也说了，是吧，也说了，把这个大筋一拨怎么样，马上这头哎就舒服多了。所以在养肝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误区给大家揭示了。所以大家呢在关节受限制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考虑，不仅仅考虑到骨头啊，要考虑到筋。有筋的光方面的知识呢，不仅仅我们说这三个关节，平时我们有没有腿抽筋啊？ 有。 有。说到筋的时候，我们是把腿抽筋的这事儿也跟大家提提啊。 对。 这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一个症状啊。 是的，有的年轻人他也爱腿抽筋。 这个抽筋呢 我们说呢有几个原因啊，一个受凉，脚底着凉了，受凉了， 对，和寒有关系， 寒这个你就泡脚就解决了， 对，这个简单。 这个活动量太大了，高度的紧张啊，运动啊，它也会抽筋儿。不仅仅是我们临床上一抽筋儿，啊，一去看病去， 补钙， 补钙，很多人补了，最后怎么样？还是抽。对，缺钙嘛也缺，啊，但是它的主要原因呢，还不是缺钙的，就是缺钙。啊，我们补钙了也得看看我们的肠胃好不好，肠胃不好不吸收，你给了它不接受，还是解决不了抽筋问题。所以有些问题必须说到位。啊，把它说透了。说在这方面，嗯，我们有什么自然的方法？有啊，人受寒的你去泡脚，特别有时候人晚上一睡觉，啊，一伸腿坏了，呵，抽起来那个难受啊， 对， 是不是啊？非常难受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很多人就没办法了。实际上很简单。啊，在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好不好？ 大家就爱听方法。 哎，它解决实际问题嘛。这时候呢，你赶紧是吧，把这个大脚趾呢搬住以后往上翘，快极了。 对。 啊，马上就解决了，不抽了，就把大脚趾往上搬。这个呢是解决标的问题。 咱们还有解决本的问题。 你搬完之后，是不是还会要抽啊？所以像你说受寒的啊，你就结合着泡脚就把它解决了。啊，腿肚子抽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也有方法。腿肚子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穴位啊，非常的好。啊，对腿肚子抽筋效果不错。什么穴呢？叫承山穴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呢按摩的方面介绍了很多的穴位。那说说吧。说这承山穴在哪儿呢？小腿肚子上。我们呢这个找这个穴也很简单，脚尖一用力啊，蹬这个地，我们发现呢这个小腿肚的肌肉啊就绷起来了，绷起来这个形状，小腿肚的这个人字肌，人字形的这个肌肉，它的交汇点的下缘。这好懂不好懂啊？ 好懂。 就像我们写个人字儿，人字儿写完了，在这个人字儿的交汇点的下缘， 就是咱们找的这个承山穴。 简单吧？ 单 哪个承啊？继承的承。 对。 哎，承办的承。山呢是山河的山。 大山的山。 大山的山。啊，这个地方，哎，就治腿肚子抽筋儿，这个效果特别好。同时，这个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？还有对呢？肛肠疾病，特别是肛门的一些疾病，特别是痔疮啊，外痔内痔混合痔啊，你看有的人接大便是吧，有痔疮敢接吗？不敢接。 疼啊。 疼啊。你越疼越不敢接，这个大便越干，积的时间越长，接的时候呢 就越疼。 越疼。所以它有时候成了个恶性循环。 所以说那个痔疮犯的就越厉害。 而且呢在临床上会怎么样呢？还很多啊！人们说了嘛，常言道，十个人有九个有 十言九痔 啊！我看过一个报道是吧，8.4是8.6啊，几乎达到十人九痔的这个数字了啊！你像这个常见病，我们就应该教给大家一些方法，啊，特别简单嘛。 是的， 当你找到的时候，一按的时候，相当疼。好，我们知道这承山穴在临床上主要管什么？腿肚子抽筋，还管什么？ 痔疮。 哎，内痔外痔混合痔，这个效果多好啊。当你有了痔疮的时候，你接大便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去按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啊，非常的简单的方法。在你准备大便的时候，你就按这个穴位，按它个5-6分钟。哎，你想大便了，这时候你就按它，这时候你在接大便的时候就感觉到顺畅多了。 就是便前要按摩承山穴。 大便结完以后呢， 还要再做一次承三穴的按摩。 哎，很多人有痔疮，结完大便以后肛门特别的难受，得难受好大一会儿了，慢慢才缓解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了，结完大便的时候，你肛门难受的时候，你就马上继续再按这个啊承三穴，也来它五六分钟，这个肛门不适疼痛啊，很快就解决了。怎么样这个方法 好 是吧？我们尽量给大家找出来呀、啊、特别简单的而且特别有效的啊，自己一听啊，就人们常说的是李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啊，一听就懂，是不是？ 对，一学还就会。 哎，一学就会，一做还灵。 是的。 是不是一做灵。这个我们讲到什么呢，肝主筋啊，抽筋儿，腿肚子抽筋儿，是不是？ 对。 另外你不乐意按的还有个呢，揽弓也特别好。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。 挺好吧。 很多人用了之后说通过按摩一个星期左右这个腿抽筋就缓解了，有的呢已经消失了。 对。我们再介绍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揽弓。啊，这个更舒服了。一提这名字你就知道揽弓嘛。那这个怎么做，你坐在椅子上，前面搁一个凳子，凳子固定上啊，然后把两条腿搭上，让我们的腿肚子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承山穴这位置和你这个凳子的外侧这个棱这儿，哎，正好触到 最痛的这个点。 好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，啊，我们全身放松，包括呢这个两个腿把它放松，两只呢手分别放在呢两个大腿上面，你放在哪儿舒服你就放在哪儿。放完之后干什么呢，啊，左右啊，左右晃动我们这个腿。在晃动腿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小腿儿、小腿肚子，也就小腿肚子承山穴，正好搁着这个什么凳子这个边儿，啊，凳子的外缘这个边儿。这起到一个什么呢，按摩的作用。 对。 什么叫揽弓啊，说白了是吧，半自动化。你没有直接按它，但是通过你抖动你的大腿传导到小腿的腿肚子，接触凳子边就起到按摩的作用。这是懒人发明的揽弓。这个硌的时候啊又可疼了。但是当你坐着的时候啊，坐个十几分钟怎么样，经络疏通了，哎，发现就没那么疼了。让我们去经常去做，啊，一天最少做上两次。这我们就说到了，属于筋的，啊，腿肚子抽筋，哎，还有吗？ 还有， 还有啊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弹簧指，弹簧指就是筋呐。这个弹簧指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一握拳时候就有一个手指头能攥拳了，但是伸的时候呢？有一个手指抬不起来。 对。 是不是抬不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得使劲儿，要么呢用另一个手去扳它。 是的。 咯噔一下跟弹簧一样嘣就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弹簧指我们怎么解决， 它也是筋的问题。 筋的问题啊，如果您经常做我们的手指操，你不会有这个毛病。说我没做过，但是呢我现在手啊就是像你说的弹簧指，哎，能蜷回去，但是伸直了，你就唯独它，是吧？哎，咯噔一下的，才能伸展。那你就做八节吧。哎，如果你的中指，一般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人是中指，是不是啊？ 对，中指比较多。 比较多。 嗯。 那你就做中指的，啊，两侧的八节。什么叫两侧的？就是第二的食指和你这中指是吧联合处这个地方，这是八节，我们去按这个地方。然后呢再做这个中指啊和这个无名指这一侧的八节，怎么样？这问题有的人当时就解决了。 对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泉眼无声心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， 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，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。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，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，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。21号场桥店，22号朝阳店，23号通州店，24号丰台店，25号昌平店，每天上午9:30开始，望大家相互转告，积极参加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这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方法？还有啊，凡是属于筋的，在针灸学上啊，里边有个穴位专门管筋的， 是不是说的是阳陵泉？ 对，给姚老师加10分，非常的准确。 因为筋会阳陵嘛， 八会嘛，八会穴嘛，是吧？什么叫八会穴啊？气会、 痰中、 痰中、血会、膈俞、筋会、阳陵泉、 骨会、大叔、 对、髓会、悬中、 腑会、中脘、 脏会、章门、 脉会、太渊。 这知识可多了。我们讲到这个筋啊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什么吧。阳陵泉穴，这个阳陵泉穴是胆经的穴，它也管呢肝胆相照嘛，它也管筋，听明白这意思了吧？ 听明白了。 好了，这个穴位呢在我们的膝盖的外侧，就大腿的啊外侧面。外侧我摸一摸呢，发现外侧呢哎有一个小骨的头，摸见了吧？ 摸见了 啊！我在讲穴位时候，大家也跟着我 一 起 找一找 啊，膝盖下面外侧，哎，啊，一找就找着了。这个小头，医学解剖叫什么？叫腓骨小头，就是我们大腿是一根骨头，到膝盖下面呢是两个骨头，啊，一个是呢迎面骨，解剖学叫胫骨，旁边呢还一个骨头，那叫腓骨。腓骨的头起，哎，隆起的这个，我们找的这个位置，以这个再找这个阳陵泉，这个叫腓骨小头。腓骨小头呢，是吧？下缘摸着这个骨头，这个顶端，哎，往下去摸，啊，有缝，啊，对，啊，我们就找的就是这个缝，啊，它正好是什么呢？胫骨和腓骨的这个缝，哎，在我们腓骨小头的下缘。找到了吗？ 找到了。 找到了。这个筋会阳陵泉，它管全身的筋，这个听清楚了吧？ 同 时，哎，同时对肝经的一些疾病，它也有疏肝的作用。肝胆嘛，肝胆相照，相为标准，一阴一阳嘛。这是有关筋的，我们再说说筋的吧，好不好？ 好。 也是结合临床常见的病。我们这个说起来，这个中风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司令部出现毒了，出现出血了，你说是不是危及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啊？ 是的。 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在临床出现什么呢？出现这个人走路脚放不平， 就是脚踩地不实了， 不平了。 对， 是哪儿着地啊？脚的外侧着地，脚的外弓啊，里边呢，你看这鞋里边啊，一点磨损都没有，它得落地以后，这个脚才能放平，啊，你看我们平常走道，是那样吗？不是，整个脚面是吧？整个脚底接触在地面。然而中风，你看啊，有一部分人啊，哪一部分人呢？痉挛型的，所以我把这个中风啊分成两类人，一类叫迟缓型的。迟缓型的是什么呢？抬不起脚，然后呢是拉了着腿走路， 就是走路拖着腿走， 拖着腿，所以这个特别费鞋，这个没有劲儿，抬不起来嘛。这是呢无力呢，我们叫迟缓型的啊，包括胳膊也是一样，胳膊之后呢往下耷了啊，往下垂， 你看很多人呢，你就能看出来啊，什么形状的。有些人呢，这胳膊呢，他就拖了一个板儿或者拴一个带子，一看那个就是迟缓型的。这胳膊老下坠啊，是吧？抬不起来下坠啊。发现这肩膀头嘛，肩膀头有一个肩缝，这肩缝呢出现的缝隙很大，有的呢能割一个手指头啊。医生说这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那越往下坠不这个缝隙啊越宽了吗？啊，那你就把它那个什么吧，那个宽带子，哎，一说一面呢套脖子上，一面套胳膊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样省得呢坠的胳膊这缝子越大了。实际上呢这些解决不了啊，这是迟缓型的。这痉挛型的就不是一样了。痉挛型的是什么？痉挛型的是手指握得特别紧，胳膊蜷着啊，这叫痉挛型的啊。实际上痉挛型的就是一个筋，你看我们讲嘛啊，我们讲到肝主筋，我们要把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现象一一给大家说到了。这个中风病跟这个肝有关系，好嘛，太有关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讲过吗？啊，阴虚阳亢啊，啊，这亢奋了，这血往上顶，顶的怎么样？顶的脑出血了吧？ 对， 是吧？气往上涌啊，血也往上涌啊，脑出血了。过去呢，传统的管这个病叫什么？叫厥症，活厥呀、气厥呀、血厥呀、大厥呀，厥。实际上这个厥当什么讲？就是气逆，气烦则生，气不烦则死，就则亡，完了。光有上没有下呀，是吧？哎，降下来它就有缓，还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跟肝也有关系，对。不单是这个病发病跟肝有关系，是吧？你看这中风，什么叫中风啊？这个风就是肝风。这个呢叫肝风内动。唐宋以前呢把这个病列属于什么呢？是外风啊。唐宋以后明白了啊，这个主要是内风，指的哪个内风啊？就是肝风内动。你这不是春季养肝啊，你得谈到这个事儿啊。为什么在春季啊有些中风的患者又复发了，是不是又复发了？ 是的， 啊，你得把它说出来。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季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季，是吧？我们谈到这个中风，那它就包括心脑血管了，它也是这个时期特别容易发病加重复发。发病的机理跟肝有关系，发病的症状还跟肝有关系。 对，因为它机理跟肝有关系，它表现的症状也有关系， 这就一致了吧。我们刚说的那个是吧，脚上踩不平啊，脚外侧着地。我们说上肢啊紧握手，五指啊紧紧的握拳，而且胳膊还伸不直，这就属于痉挛型的筋脉拘急啊。我们就把它定性定位啊，哪出毛病了啊？这筋啊，出什么毛病了？拘急啊，拘是哪个拘？拘留的拘，哪个急啊？急慢的急，着急的急。就说我们大腿这个两侧的筋应该呢是一致的，应该呢一样的长，怎么样呢？不一边长了，是吧？外侧的长啊，里侧的短了。嗯，为什么短了呢？ 里侧的就揪在一起了。 揪在一起了。叫阴脉聚集。为什么叫阴脉聚集呢？啊，在大腿的内侧。内侧属阴呢。啊，你看看那个肝经。啊，肝经是不是在我们的腿的内侧呀？ 对。 啊，那就清楚了。啊，这肝经行于我们大腿的内侧。啊，而且这个筋发紧痉挛抽抽着，所以呢他这个落脚的时候内侧没有着地，得使劲身子压上去，哎，这才展了，一抬脚马上

真心的朋友，一次就足够，在生命的尽头能彼此拥有。真心的朋友，在别人都无法理解的时候，一直一直默默地坐在你身后，再多风雨也不曾松开牵的手。真心挽留不舍的守候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轮胎要管，保养要做，得花多少